麦克斯王理直气壮道，他是我带来的朋友，我当然可以请他离开。 董秘书毫不示弱，不对吧，是寇先生请这位女子进这间房间的。 他好小姐现在是寇先生的客人。 是吗？麦克斯王面露鄙夷之色，酸溜溜地说，哼，恐怕他早就是寇先生的人了。 灰姐心中不信，哎，这人真有意思，自己要跟别人订婚，倒像是他被别人甩了似的。他不是早就知道郝依依是给寇少龙办事的吗？ 董秘书颇有意味地反问麦克斯王， 这有什么奇怪的呢？郝小姐一直在快阔北京公司上班的，不过正因为如此，您王大公子才想方设法地追求郝小姐吧。 麦克斯王顿时火冒三丈，胡说，他只是一个小前台，我追到他，他能为我做什么？ 小前台这三个字让灰姐倍感别扭，可她丝毫不感到意外。 麦克斯王打心底看不起前台，尤其是中国内地的前台，可他看上了郝依依，穷追猛打的还耍了一些花招，郝依依也就顺利的就范了，造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郝依依是快阔北京的前台，却跟大老板的对头谈恋爱，但背地里郝依依又在给寇少龙做事。然而这背地里还有另一层背地里，郝依依和麦克斯王在合伙对付寇少龙，这简直就是双重间谍。哎，不，好像不止双重。 灰姐一时想不清楚这算几重，一个20多岁的年轻姑娘得有多少心机，得冒多大的风险呢？可是闹到最后，麦克斯王却跟寇少龙的女儿订婚，多重间谍的两家主顾成了一家，那间谍该怎么办呢？ 灰姐想到这儿有点可怜郝依依了。 小前台， 董秘书冷笑起来，您王大少爷不会不知道这位女子 寇少龙突然咳嗽了一声， 董秘书硬生生改了口， 他到底就是个工具，追到了手，用完了，就要请他离开这里，就像清走一堆垃圾，是不是 ？Max， 你 ，Max 王对着董秘书怒目而视。 Max， 王太喝止了 Max 王，硬生生地摆出了一副笑脸，转向众人。 拍卖会已经 over 喽，多谢大家，多谢大家。 众人纷纷起身，不情不愿的，谁想在最精彩的时刻半途退场呢？ Wait， 寇少龙又开口了， 拍卖好像并没有结束。 王太转向寇少龙，和颜悦色道， 今天是我们两家大喜的日子，寇先生既然决定了破镜重圆，又为何要互相找麻烦呢？ 而且以后我们之间的事都是我们自家的事了，无需浪费大家的时间，对吧？ 王太顿了顿，情人一般的深深地看了寇少龙一眼，用更加柔和愉悦的声音说， 我是不会让自家人吃亏的，都已经答应过你了。 寇少龙果然不言语了，辉姐有点明白了，王家大概是被寇家逼到绝路上了，所以打算向寇家投降。 Max 王虽然到了北京也勾搭上了郝依依，却并没有真的拿到寇少龙和深圳安心勾结的证据，反倒被人家嫁祸了。如今最重要的人证老李落到了寇少龙手里，最重要的物证手机主板不见踪影，王家不投降还能怎样？郝依依几乎是废人一个，难怪 Max 王要跟别人订婚呢。不过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郝依依从朱棣手里拿到了证据，辉姐这窝藏手机主板的拍卖品也突然出现了，局势一下子被搅乱了。可是朱棣的证据是个圈套，寇少龙既然眼看就要吞并王冠了，为啥还要下这个圈套呢？王太再次转向大家，笑容可掬的微微颔首，众人没有道理继续留在这里，纷纷告辞往大厅外走。王太向 Max 王使了个眼色， Max 王把几个守门人和侍者也打发了，寇少龙也让自己的女儿和保镖都出去。 Frank 给朱迪递了个眼色，朱迪转身跟着人流走出去，辉姐也想跟着，这里的人都虎视眈眈，像是要把他生吞活剥了。其实用不着生吞活剥，只需对辉姐稍微搜查一下，就会发现 Max 王的手机主板就在辉姐的身上。姓戴的拦住了辉姐，耳语道， 拍卖还没完呢，拍卖品怎么能走？ 辉姐急赤白脸的回敬，哎呀，谁知道你到底在搞什么鬼，我没功夫陪你玩。 李卫东， 戴维只说了三个字，仿佛念了孙悟空的定身咒，立刻就把辉姐定在原地。 戴维满意的点点头，又在辉姐耳边嘀咕了一句， 一会儿我问你什么你就回答什么，照实说。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 西餐厅的大门再次关闭，房间里就只剩下八个人，辉姐、David、寇少龙、董秘书、 Max 王、王太、 Frank、 郝依依，几人各自落座，自动划分出两个阵营，寇少龙、董秘书和郝依依坐在一边， Max 王和王太坐在另一边，辉姐和 David 坐在中间， Frank 迟疑了片刻，到角落里找了个座位，并不靠近任何阵营。 灰姐暗自好笑，哼，瞧瞧这个弗兰克可真会演戏，他的律所为费肯公司服务，因此他该为费肯公司的新领导 Max 王服务，可实际上他是寇少龙的心腹。这一点连灰姐都知道，这屋里还有谁能不知道呢？其实真正需要纠结作为的难道不该是郝依依吗？灰姐也搞不清楚郝依依到底该算哪一边的，不过直觉告诉灰姐，郝依依对 Max 王是真心的，就算不是真心爱 Max 王，起码也是真心的想嫁给他。谁不想嫁给亿万富翁，一辈子衣食无忧了？几个人沉默了一阵子，还是王太先起身发言。现在大家可以畅所欲言了，不过我倒想先得到一个答案。王太顿了顿，扫视了一圈，把目光停在了戴维的脸上。戴先生，你到底是谁？请不要再提慈善协会，没有人会相信的哦。戴维耸耸肩，这很重要吗？当然，既然是在做拍卖，总要有点信用哦。OK。戴先生站起身，面向大家微鞠一躬。Sorry， 我的确不是慈善协会的副主席，但是我说服了慈善协会的主席先生，让我代替他来参加今天的义卖。Max 王低声地骂了一句：“骗子 ！”No！No！No！No！David 向着 Max 王连连摆手：“我并不是骗子，其实我也是受邀而来。”王太立即警惕地问道：“是谁邀请你的？” David 并不急着回答，缓缓地移动目光，像是在仔细寻找。经过 Max 王的时候，他顿了顿，随即又转向寇少龙。王太长出了一口气，疑惑地看着寇少龙。寇少龙好奇地扬了扬眉毛， David 又再次移动目光，最终停在了灰姐脸上。 David 炯炯地盯着灰姐，灰姐一脸惶恐，喃喃道：“不可能是我吧？”“就是你。”众人都诧异地看着灰姐，灰姐顿时乱了阵脚，满头的雾水。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灰姐的大腿被人狠戳了一下，灰姐浑身一抖，这才明白是手机。还好还好，手机没有继续震动，是个短信或者微信。灰姐可顾不上看，戴维的眼睛像两道激光，照得灰姐心慌意乱的。戴维却悠悠地说：“别紧张，我说的是你的老板。”灰姐如释重负，扭头去看 Max 王。众人也跟着齐刷刷地看向 Max 王。Max 王顿时愣住了。 David 笑道：“抱歉，忘记介绍了，这位姚君辉女士 是大名鼎鼎的费肯会计师事务所北京分公司的前台，所以他的老板当然就是费肯公司最近空降的中国区总裁 Max 王。不过呢，我说的老板并不是姚女士现在的老板，而是以前的。戴维把目光再次投向寇少龙。姚女士之前是在远江银行工作的，她之前的老板自然就是远江银行的行长牛长江先生。寇少龙扬了扬眉毛，咳嗽了两声，说道：“真是有意思，那家银行的行长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戴维微微一笑，“哼，牛行长和在座的一位贵宾正在合作一桩重要的生意。今天这个订婚仪式让牛行长有点担心，会不会影响这桩合作？所以牛行长让他的助手张小斌先生找到我，请我帮他们一个小忙，到这里来看一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戴维始终凝视着寇少龙，不言而喻，他口中的一位贵宾当然就是指寇少龙。寇少龙又咳嗽了两声，不快地把脸扭向一边。董秘书立刻开口：“你不要妖言惑众。第一，我说的并不是妖言。第二，这里也没有众。既然都订婚了，都是自家人，关起门来说自家话有什么关系？”戴维摊开双手，把目光转向寇少龙：“莫非寇老板不希望我当着家人继续讲下去？”“哼，有屁快放，难道还怕您？”寇少龙骂完了，给董秘书递了个眼色。董秘书悄然起身，掏出手机走出了西餐厅。辉姐心中一抖，不知道是不是会像电影里那样有黑社会拿着冲锋枪哒哒哒哒哒哒哒的冲进来。 听众朋友，永城的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永城，演播燕姬轩，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评书联播。 体会变化。